OK，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此，让我们今天有主日，让我们在聚会之前还有这段学习的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继续新民信仰告白第七章，希望今天能够 cover 全部第七章。第七章是讲到约。大家当然知道约的概念对改革中神学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认知上帝与人之间有所关系，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互动、所有的团契都是建立在约的上面。如何理解约，也就跟其实我们信仰的每个层面都有关系。就理解我们是如何得救。就理解我们的孩子为什么给他们受婴儿洗，这个跟你如何理解约就有关系，跟如何理解圣餐的意义也有关系。圣餐到底是什么？圣餐跟约的关系，我们所谓约的记号又是什么？我们说圣餐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记。可是当我自己看。新民信仰告白第七章开始 study 的时候，我相信国俊也有经历到这。我们的信仰告白是非常的简洁的，把我们的信仰在某一个主题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内容很精简的，用几条几条几条归纳出来。所以信仰告白并不是一个系统神学，这我们之前有提过。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其实几乎你每一章里面，你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信仰告白里面没有直接回答，甚至，如果你了解一些背景，是先贤们根本就不想要回答或避免回答，认为这并不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是我们信仰所有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需要阐述的，或是换句话说，有一些东西他也许没有讲，是因为了要就是先贤们承认，这是在我们的信仰标准里面这个范畴之下，准许有一些不同意见的空间。约，这个东西，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其实上个礼拜我们的在成人主义学的一些问答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你要仔细去想，还蛮奇妙的，也不见得就是从信仰告白本身直接有所回答的。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大家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所以国俊上个礼拜其实他很好，可是也凸显，我们现在在第七章里面，其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尤其对改革中神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章，会有其实应该会有很多的问题，显而未见的问题，OK，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礼拜国军已经 cover 第一条和第二条，主要的是讲说，上帝与受造物人，特别是人，就算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但是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距离是这么的大，人根本无份于上帝，根本没有办法与上帝同团契相交。更不要说人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赚取什么，得到奖赏等等，除非上帝他自己乐意俯就与神啊，对不起，与人立约。OK，因此虽然我们说上帝与人立的第一个约在第二条，讲到的是什么？行为之约，或者有人说是工作之约。Covenant works，或者说 nature 之约，本来的之约，我会比较避免 nature 之约。等一下，我可能会解释为什么。虽然说这是行为之约，或者说是工作之约，原则就是说，你要人是按照他自己的顺服，才有份于那个约的奖赏或者约的应许。但是约。之所以有这个约，改革中神学家也会说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恩典之行为之约并非没有恩典。我们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有行为之约，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恩典就不是 saving grace，拯救人的恩典，right？ 这个恩典的理解，我们时常讲到恩典，就是恩典一定是关于救赎，一定是关于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样子恩典没有错。但是恩典的概念也可以更广泛，也应该更广泛。其实在这里讲的恩典就是认知，在第一条讲的，如果上帝根本就不欠人任何东西，但是而且人如果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就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的心中，所以人的顺服是他本质上就应该顺服上帝，因为他是受造物，因为他有上帝的律法，而且他也被赋予顺服上帝的能力，他就应该顺服上帝。而这个顺服是没有什么奖赏可言的，没有什么好像是可以换取其他的东西的 OK 换取 reward， 但是上帝却乐意与人立约，立了这个行为之约，人就可以凭着他亚当他个人完全的顺服而取得这约的应许，就是永生 OK。 所以我们会说恩典的概念还是很重要，恩典仍然 operate， 仍然在行为之约之中行动，但是跟在恩典之约或救赎的那个恩典是有所不同的。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特别就是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OK， 我们 focus， 我们顺便稍微提一下好了。讲到约的话，为什么国俊上礼拜有提到，有些神学家不愿意承认有这个行为之约，就是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为什么不愿意？因为这个约这个概念没有在。没有这个字眼，对不起，约的字眼没有在创世纪前三章之中出现。但是绝大部分的改革宗神学家都会说，就像三位一体没有在圣经中出现，并不表示没有三位一体。很明显的，上帝与亚当立了一个约 ，OK， 而且之后在新约中的经文告诉我们，亚当是这个，他并不是只是。与所有的人立约，他是特别与亚当立约，而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有份于这个约 OK。 所以亚当是有一个covenant head 或 federal head 的这个身份，盟约之首的身份。为什么神学家会说这是一个工作之约？阿宝要不要坐前面，坐前面，冲冲人气，冲冲人气。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要说 OK， 约到底什么样的范畴，什么样的条件？我不想用条件，因为等一下我们会重复这个字眼。什么样的标准你会说这是一个约？其实很简单，约必有其立约的，在这里是双方，有两方，所以在行为之约，立约的双方是谁？上帝和亚当，而亚当是代替我们，间接的是与我们立约，但是是与亚当立约。OK， 也有立约的条件 ，condition。这条件是什么？亚当要按照他个人完全的顺服，对不对 ？OK， 你也可以说上帝有没有条件？上帝也有条件，就是上帝有说，如果你顺服的话，我就会按照我的约给你什么的。那这个约，你跟譬如说你这个约完成了条件之后，是否有其奖赏？有，会说就是生命或者永生。但是等一下我再解释为什么，因为在经文里面并没有直接的讲说他会得到永生，却有什么违约之下的惩罚，对不对？你吃了那树的果子，那日必会死，就是永死。那为什么会有永？为什么会以此推论？神学家会推论出来说，那如果惩罚是永死的话，奖赏就是永生。 这个跟解经的原则有点关系。譬如说我们理解十诫的时候，十诫叫你不能杀人，并不只是叫你不能拿起刀捅人，这也包括什么？我们的主他自己讲，当你心里有仇恨的时候，就是杀人了。你看大要理问答关于十诫的解释，总是有正面和负面的。凡诫命所禁止的，必也有你按照必要和合理的结论的话，也有他要求你要做的。所以不可杀人的也要求我们什么？要爱人如己等等。所以按照这个 hermeneutics， 按照这样子的解经原则，而且有两棵树，一棵树是代表生命树，一棵树是分别善恶的树。如果这是逾约的话，哦，还有另外一个概念，这改革中神学会讲，如果有逾约的话，就上帝来说必有逾约的记号或者 sacraments。 sacraments 通常翻译成圣礼，但是不一定要翻译成，因为礼好像是一定是一个礼仪，但是那两棵树也是 sacraments， 逾约的记号。 OK， 如果我们认知那两棵树是逾约的记号，而其中有个是代表违约的记号，就是说如果你吃了那个树，那另外一个就代表遵守约得到的赏赐，那赏赐就是生命。 anyway， 除了按照这个原则，就是按照他明文所呈现的处罚来理解他没有明文 implied 的奖赏，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当人犯罪了以后，他们就无份于那永生，然后把他们赶出去，然后说要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伸手吃了树上的果子。 OK， 那个就是按照那个来理解，就是说你违背了你就无份于那生命树上的果子。 OK， anyway， 所以这个约很明显是一个约，是一个工作之约，有其立约者，有其条件，有其应许，有其惩罚。 OK， 好，如果关于第一第二条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看第三条。第三条就讲到，既然事实是亚当他代表我们没有达到这个行为之约，因为行为之约他必须要完全的顺服，他只要一次不顺服他就违约了，他就再也没有办法靠着他完全的顺服，因为之后就算他顺服也不是完全的顺服了，来达到这个约的应许或者奖赏。上帝又在他的恩典之中立了一个恩典之约，所以上帝对人的心意从来就没有改变。我们人要达到最终的目的，从亚当到我们到最后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OK， 得到永生。但是人没有办法凭着个人完全的顺服拿到这个奖赏，就上帝就立下另外一个约。我们讲就好像是有前后次序，上帝哦，第一个 option A 没有 work， 所以我想办法做 option B， 当然不是如此， right？ 这是在上帝永恒之中早就立定的计划。所以我们是用好像用人的言语来讨论这件事情。恩典之约，我们可以就刚才所讲的这几个范畴或者标准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怎么理解这恩典之约？立约的人是谁？立约者是谁 ？OK， 上帝和谁立约？好，在七点三很明显是跟人，对不对？堕落的人，而且对。以琳姐特别强调是跟堕落的人立约 ，OK？ 那他这边讲说，特别是 sinners 罪人立约。他说：“哦，对不起，我要用中文的版本。”OK， 透过这个约，他借着耶稣基督将生命和救恩白白的什么赐给罪人，所以他是跟这个罪人立约。有没有条件？这个约有没有条件？ 有条件，条件是什么？信心，right？其实，在原文里面，条件 condition 这个字并没有出现在7:3里面，又出现在后来的文字里面。等一下，我会提到那个西敏大要理，大要理问答32条。大要理问答32条，我建议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把它抄录起来。但是我最喜欢的大要理问答的其中之一个，那边有提到信心很明确的讲到，信心就是一个 condition。OK。透过这个符合这个条件，透过相信他就可以得救。OK， 上主并应许将他的圣灵赐给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有愿意的心，能够信。这边就是很精彩的一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是谁的信心？信心是什么？这边讲。使他们有愿意的心能够信。所以 ,OK, 我在这边有问一个问题。如果信心是条件的话，对不对？那信心是不是借其可以换取酬劳的功劳？就这边有一个概念，一个是 condition, 一个是条件，另外一个是 merit。这个我发现在讨论这一类问题的时候，时常人们会没有办法过这一关，没有办法分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功劳。人必须要信才能够得救，就这样。那人是不是靠着信心赚取救恩？不是。那可是人必须要信，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救。那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信心？我不是靠着我的信心赚取上帝的救恩，但是上帝却要求我必须要有信心，你才有份于这救恩。如果这个信心是全然是出于我的，或者有任何一丝一毫是出于我自己的，我就可以说 ,well, 这是出于我自己满足了这个条件。在这个程度上，我就必须说这是我赚来的，这是我配得的。按照这个约的条件，我是出于我自己满足了这个条件。所以它就某种程度上符合了 merit, 赚取的概念。OK? 但是信心不是 merit, 尤其是一旦认知，就连在行为之约里面，亚当严格来说都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功劳顺服赚取他那永恒中的赏赐。神学家会说亚当的 merit 叫什么 ?ex pacto, 基于约的功劳，不是出于那个功劳，他的行为顺服本质就有其价值，让他可以赚取永生。如果你想人能够做任何事情赚取永生吗？这是很荒谬的事情。除非是上帝辅救说你这样子做，我就算这个，你算这个为已经符合这个约的条件，我给你永生。所以严格来说，亚当的顺服都不算是 strict merit, 严格的那个就是 merit, 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本身有其价值，让我赚得另外一件事情工作。 OK, 所以就连那个工作或者那个功劳都不是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是出于 pacto, 就是约的概念。出于约，上帝算他的顺服为 OK, 你符合了这个条件，我就赏赐你那个奖赏永生。这样子的话，你大概可以开始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说信心是 condition, 但是不是功劳。这是一旦你了解这是上帝制定的条件，你也必须符合这个条件，但是这你没有办法凭着符合这个条件赚取，而是透过这条件领取上帝要赐给你的恩典或者赏赐。为什么？尤其是你先前们 下面继续讲说，这个信心是你必须有的，但是却是圣灵所赐给你，叫你能够信 ，right？ 所以我在问，这个信心是谁的？上帝赐的，但是是谁信？ 你还是要信，对不对？所以以这个来讲，是你的信心，你不能够说，哎，我信或不信都无所谓，反正上帝赐给我信心，我就是他拣选我要得救，我就 No, you have to believe。你必须要信，你必须要听到，以至于信到，以至于得救。你必须要有人跟你传福音等等。所以我们不是那个 High Calvin, 我 Ultra 那个叫什么 Super, 哎，我那个超级加尔文主义者，就是说不用传福音，也不应该传福音。因为所有的在上帝的命定之中 No 因为上帝有设下 condition, 有设下条件，或者换另外一个概念，上帝有设下恩典的媒介，你必须使用恩典的媒介。那恩典是他所赐的，但使用的人是你的。所以 in one aspect, 从某一方面来说，所有都是出于上帝，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人这也是你的，是你的信心，上帝赐给你的，但是你必须信。以这个来讲的话，那个信心就不可能是功劳，对不对？他是上帝在他的设计之中，在他美意之中，他就是设定他要如何拯救人，你就是必须借着他所赐给你的信心领受这个救恩。 OK, 好， 7.3 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全然是出于上帝，全然是出于恩典，恩典之约，而且是上帝与罪人立约。好，如果我稍微停一下，就我刚才有讲，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陷阱，你应该会问很多的问题，可以问，但是也你不问也无所谓，也就是说这并不关乎你得救或不得救。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看 第七章、第三节，不要哽住，没关系。Yeah, OK, 如果在这边讲他是与 fallen 好像立约的双方嘛，我们在这边试着 identify, 在这边指出来这个约到 OK, 如果是约的话，立约者是谁，条件是什么，奖赏是什么，惩罚是什么。我们先立约是上帝与罪人立约，条件是就我们就以罪人来讲，必须借着信领取那奖赏，奖赏是什么，还是一样，对不对？永生，有份于上帝，与上帝等等。钟亮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尤其在这字眼中，他说他是借着耶稣基督将生命和救恩白白的赐给罪人。那么我们就要问，基督在这个约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如果你要说恩典之约，总是有个概念，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是有很多的平行的。 OK, 如果行为之约有其约手 Federal Head, 那恩典之约的约手是谁？约手盟约之手，就是亚当是那个盟约之手，Right, 他是有代表性的人，首要的手，对对对， Covenant Head。 所以如果亚当是行为之约的约手，盟约之手，盟约的头，代表性的人物，在他里面所有人都犯了罪，都有罪，那么恩典之约谁是约手？耶稣。 Right, 很明显的，那就他又不是与，好像在这边讲说那个恩典之约是上帝与人立约，那耶稣又是约手，大家要想到有另外一个约，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已经呼之欲出了，在 7.3 可是没有讲出来，在8讲到中保的时候，那边会更清楚的有这个概念浮现出来，但是先贤们仍然没有用这个字眼，就是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或者 Covenant of Redemption, 三位一体在永恒之中所立的约，关乎他外在救赎的工作。在这个约之中，很明显的在经文中到处都是父与子立了约，有一天子为了要拯救父所赐给他的人，他要道成肉身，顺服顺服以至于死， 三天之后他要复活，父要将他高升，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右手边，将所有的权柄，他的敌人啊，放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板凳，然后赐给他所应许的圣灵，他再将那圣灵赐下来，赐给他，你求万国，我就赐你万国做你的名，赐给他他的名。可是他必须符合他的条件，才有其他的奖赏。So， 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此虽然这边没有提到这个 Covenant of Redemption， 就是基督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他很明显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透过他我们才有份于这恩典之约相关的问题。行为之约在恩典之约之中的关系是什么？只是一个前后吗？逻辑上行为之约已经没有了， OK， 废掉了，我就给你另外一个恩典之约，是这么简单吗？不是。有些人摇头，为什么不是？Yes， 行为之约的 principle 的原则仍然在恩典之约之中工作，但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不是 doesn't apply to us， 但是 apply to our covenant head， 还是一样，我们的约守，我们的约的代表人物 representative 耶稣基督，他必须要完全，他个人必须要顺服。第二个亚当，末代的亚当必须要成就第一个亚当失败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按照行为之约的条件取到那最终的奖赏，为我们取到那最终的奖赏，我们在他里面才有永生，才有生命， OK。 所以对立约恩典之约，如果你要直接的就是simple 简单的看的话，是上帝与罪人所立的约。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就连先贤们在这边的用词，那立约之手一定有另外一个约，就是借着那个约才会有时空中的恩典之约。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说，恩典之约是救赎之约 Covenant of Redemption Pactum Salutis， 永恒的救赎之约在时空之中的呈现。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structure， 你才比较能够，我是认为这样的 structure 是最符合圣经的教导。有一些不管你要否认行为之约，还是你要否认 pactum salutis， 因为这个字也没有出现，其实 你的那个 structure， 你的 covenant structure 都会变得很奇怪，整个架构都会变得很奇怪。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救赎之约的立约者是谁？我们特别可以说 specifically 好了，特别的真父与子立约，圣灵一定有份于这个约。但是我们今天就讲说，我们的 covenant head 是子， right？ 父与子立约条件是什么？子必须要完全顺服，一次也不能退后，一次也不能违背，而且要顺服以至于死， right？ 奖赏是什么？父啊，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会得荣耀， right？ 我们昨天晚上有讨论这个荣耀非常的精彩，尤其改革中清教徒改革中十七世纪的那个神学，他们讲这个他要得的荣耀不是他本质的荣耀，是关乎他位格的荣耀，更是关乎他中保的荣耀。 anyway， 你有一个救赎之约的概念，你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他可以向父求荣耀。还有什么？他还得到什么奖赏？我们就是他的奖赏， right？他赎回了我们，然后父赐给他的人，他一个也不失落。但是他要如何一个也不失落？他必须要完全顺服，还是有 condition， right？ 我们就不要论那个惩罚了，因为那是几乎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如果他没有符合约的话，也不可能。但是如果有奖赏 ，imply conceptually 就必定有惩罚，所以你可以看救赎之约的立约者 condition 和奖赏都有，你很难说那不是一个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否认救赎之约的话， 如果没有约的话，就连基督的顺服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你可以顺服啊，那为什么这个顺服值得你有奖赏？除非是父乐意赐给子这奖赏，是按照约，按照他中保的身份赐给他这奖赏。所以你只有有约的这个概念，用约的 language 来理解圣经中的启示，你才 我觉得才是一个非常 coherent 整个的神学基础。 anyway， 对不起，第三条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刚刚有提到，我今天大概没有时间，但是我强烈建议 OK， 我回去我把那个大要理问答32条抛在那个族群上面，他写的非常，我就念一下，上帝的恩典如何在这第二个约之中凸显或者显明？第二约就是恩典之约。答案：上帝的恩典显明在第二个约之中，在此约里面，白白的向罪人提供了一位中保。你看，罪人中保，使他们靠着他中保得到生命的救恩，得到生命和救恩，并且要求以信心作为有份于他的条件。信心是条件，在这边明文讲，应许必赐给他的选民圣灵，使他们心中生成这种信心。 OK， 这是上帝借着圣灵赐的恩典相伴的美德，所有恩典相伴的美德等等等等的，就救恩的美德，你要说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使他们能够敬虔的顺服，使他们能够敬虔的顺服，作为正信真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与对上帝的感恩的凭据。人的顺服是信心的凭据，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有顺服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也是感恩的凭据。而最后一句话很精彩，这一切都是上帝他所命定设计利益 design appointed， 这一切都是他所命定定他们所的得救之路。得救这一切就是顺服相信，一切生出属灵的美德或者得救的美德，属灵的果子，这一切都是上帝指定你要走向得救的道路，你不走这条路你就不得救。所以改革中神学会说，人顺服对得救来说是否是必要的？这是我 问的问题，必不必要？好，顺服，人顺服上帝对你得救来说是否是必要的？是的。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架构来理解这个顺服是什么，这顺服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叫我们立志行事都是成就他的美意，或者在这边讲的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这顺服和属灵的美德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顺服就不是你借着顺服得救，或者我说借着顺服就是说 你说因为我顺服所以上帝救我，而是因为上帝救我所以我就必须顺服。也就是说这个顺服不是功劳了，但也是你得救的 condition。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听到这句话就说，哦 no， 你违背因信称义的原则。 no， 没有，你仔细听，顺服是否是得救必要的条件？我们甚至可以说 yes， 条件，因为这是上帝命定你必须走得救之路。顺服是否是人称义的条件？ No， 不是， right？ 称义完全那个跟你的行为顺服是没有关系，上帝设定的条件叫你称义条件是凭着信心。 Anyway， OK， 看今天能不能讲完。7.4 比较简单。 所以问一下，所以 简单可以这么说，我不会说上帝要不要，上帝早就已经决定要。对，对，也就是说，主要强调说，人之所以能够信，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居然能够信，那一定是上帝的工作。那信心最终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不需要信，上帝帮我信。上帝赐给你信心，你就必须信。这样子。OK。还有吗？还有问题吗？果君。 我想问一下，如果按照第一节跟第七章第一跟第二节，就是上帝与人立约，他是为了辅助人，他是为了去使我们在顺服的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奖赏。那救赎之约，它其实它的面向是对着人，还是他们三一神之间彼此的立约？因为我们是需要顺服，他是为了辅助人，其实才需要立约。否则的话，其实他人就得不到奖赏。那他们三一神之间彼此立约，是否他的面向是他是为了，他一定是不会神为了辅助神，所以要这样，所以他的面向还是对着人这样子做出。 我这些立约最终都是上帝内在工作还是外在的工作？ 外在 一定是外在的工作。三一上帝本质上，虽然我们是说三一上帝三个位格，特别是父与子之间在永恒之中所立的约，但是这个约仍然是关乎他外在的工作。外在任何外在的工作，你都可以说是出于恩典，因为他没有必要 ，it's not necessary， 他做任何事情。救赎之约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当然是子，我们会说为了要荣耀他 ，OK， 但是确切的受是为了我们，你也可以就这个来说是为了我们 ，OK。所以他的面向你要说耶、仍然是有辅救，虽然是他们立约，可是是为了我们要得到那最终的奖赏，可是他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约如果没有，我们先看第7.4就比较快。他这边主要是提到也有这个 diatheke或者遗命，或者 testament， 这英文大概比较明显，有 Old Testament 和新 Testament， 约也可以用 testament， 特别在新约里面来代表，用这个名称来代表，特别是说以基督的死和基督的血立下了这个约，这是尤其主的圣餐的时候，这血是为你们所洒的，是做立约的凭据。OK， 在这边我把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比较放在这一栏。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救赎之约那个拉丁字 Pactum Salutis 在讲教义上面，讲教材上面有。OK， 这边7.4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7.5、7.6。7.5 和 7.6， 特别是在这边开始阐述约，你说有一个恩典之约，可是我们有新约和旧约，那我们怎么理解新约和旧约和恩典之约的关系？简单来说，新约和旧约都是一个约，但是有不同，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之下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它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但是本质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因为立约的人立约的条件和立约的奖赏是一样的，但是执行的方式和范围却有所不同。在旧约的时候，执行的方式是透过律法、献祭、食物、守食物 law 等等等等等等 ，OK。但是那个是外在的 accident 或外在的形象、外在的 sign 或者外在的 sacraments 记号、圣礼。和现在我们的外在的记号印证圣礼有所不同，但是那本质都是一样的，或者用哥罗西书2:17的言语，那些都是未来世的影儿 shadow， 但是 中文好像是翻真体还是本体，就是基督。旧约和新约都是这样子。OK， 所以刚才我们讲说，我们用譬如说用那四个范畴来评估什么是约，约的到底是什么，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在旧约和新约，立约者是一样的，条件其实也是一样的。燔祭献祭都是不是我喜欢的，我要的是一颗那个痛悔的心，是不是？我忘记忧伤痛悔的心。而罪人怎么会有忧伤痛悔的心？仍然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让人能够归向上帝。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说，旧约的圣徒得救是因为献祭，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仍然有另一个得救的方式，就是守他们的犹太律法，不一定要借着基督。 No， 我们会说 No， 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要凭着信心才得救。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就是，到最后我们的主非常明显的凸显出来，你们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为什么是特别针对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讲究守律法，守一切献祭的礼仪的这一群人，你们没落用了，因为你们没有信心，你们没有真正的那个信心，圣灵所赐给你们信心，所以你们献祭在忠诚，你们外在表现在忠诚，那个都没有用。 OK， 这就凸显人得救就是一条道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后就是一条道路，就是相信要来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亚当的根啊，对不起，大卫的根，受膏者。 OK， 信心都是朝向他。所以这边先前讲说，献祭的旧约的献祭，献祭的行为的要求和应许，他们都是预先指标预表指向基督，基督才是约的那个本质。OK， 都是因他借着他指向他得着他。在这边用那个外面的，他用一个 Aristotelian、一个哲学上面的概念来分别什么是外在记号，什么是那个记号所指向的属灵，属灵 reality， 属灵的真实。外在记号都是 accident， 可有可无，可这样子或者可那样子，可以是这样的记，可以是I don't know， 吃老鼠，可是可是可以是吃老鼠，可是你不能够吃猪肉等等，这些都是外在的记号。 OK， 那真正的本质都是帮助你在这些记号之下的人朝向那朝向那要来的那一位，其实就是上帝他自己。 OK， 他说我们也可以问圣灵是否在旧约里面扮演角色。还是 right， 信仰告白的第五条 7.5 那边讲说，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这些记号在律法时代，就是旧约时代，之所以能够有效的教导，有效的建造上帝的子民，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是肉体的工作，不是你只肉体就是外在行为上献祭，我符合了这些标准 ？No。OK， 在福音时代，约的本体或约的本质 （substance） 基督已经显明的时候，实行这个约的方式就是借着什么？传扬他的福音，以叫人能够听到福音，以能够信这个福音，然后通过两个记号：洗礼和圣餐。方式比较少，不像旧约的时候那么繁那么复杂，施行也更单纯，听到信到人就得救，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称义你就得救，也没有那么多外在的荣耀，也就是没有那个圣殿的荣耀了，就是外在眼见的那些荣耀，没有那些献祭的那些看起来很辉煌的事情，有那个香味了。 但是他们却是把约更丰盛、更明确、更有属灵果效的带给了万民，不只是以色列人，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更是万民。光是以这个来看，新约就比旧约更佳。这个就是上帝在拯救之中，上帝拯救人。但是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说上帝救人，因为上帝是确实在历史之中渐进的拯救人，而他的如何拯救人也在历史之中越来越显明，直到耶稣基督所有的在末世的时候都是透过他的儿子向告诉我们他如何拯救我们。如果不是透过儿子，你就不认识父，你就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都透过他，可是非常的明确，他来了2000年前拿撒勒人耶稣，他活在地上，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复活，有人看到他升天，他如今赐下圣灵，他赐下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事是如何。有这个来说，而且凡听到这个道的就可以做他的门徒，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不再是你必须要献祭，就算你是外邦人，你可能还是可以归入犹太人，但是你必须要受割礼，你的家人必须要受洁净礼等等等等。 No， 不需要了，不限制于某一个 ethnic group， 一个种族了，是万民。所以以这个来说，新约是优于旧约，肯定是优于旧约。也，你要说取代旧约吗？是的，取代。这取代有点小心，有人会说：“啊，你们改革中神学是取代神学。”哇，在某些程度上是取代神学。如果没有取代的话，那你的神学会有问题。可是通常人家说 replacement theology 是那种不太理解改革中约的神学的人，然后用来说骂，就是说你们取代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算什么？哎，我今天我讲完会讲到以色列人算什么？以色列人算全部。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得救。现在也是如此。OK。哦，对不起。OK， 我希望我们这样子好了。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关于第七章。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我们借着讨论第七章，已经讨论到很多关于我们信仰的东西。廷芳问的问题非常好，就是信心到底是什么。因为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可能比较少会讲说原来信心全然是上帝赐给人的，叫人能够信。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是，也不是，你说三个约，我不会说他们本质一样，可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最后的都是叫我们得永生，儿子得到荣耀。也救赎，通常我们是说一定是堕落之后才有其救赎，将人从堕落之中救赎出来。对，对，有很多字眼好像混在一起。 OK， 恩典之约，旧约新约是同一个约，旧约新约的本质是一样，但是我们又有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的差别。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最后的目的，最终的奖赏是一样，但是我不会说他们本质是一样。 OK，好，我们今天时间，我做一个，我请，小玉，欢迎你加入我们，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